香港人民广播电台，逢星期四晚节目《风萧萧》，主持萧若元、梁锦祥、陆杰。 好，《风萧萧》嘅时间啦，咁就今日有两件好意外嘅事发生啦，阿梁锦祥你讲。 第一樣嘢我就唔知啊，因為咧我就喺深圳趕翻嚟，不過你哋話有地震我覺唔到啦。即係你哋做緊人呢、這個即係民間電台嘅時候，突然間都震一震啊。 係啊，咁啊後來就話喺淡江嘅個震源係三點幾級， 三點幾級 好輕微嘅啫。 淡江就離香港係打三十幾公里到啦。 係啊，咁啊好近， 好近嘅。咁第二件事就比較嚴重啲啊，因為就本台嗰個 server 咧就持續地咧就即係出咗問題。咁咧就都唔係一次噶啦，咁近排都幾個禮拜之內咧都接連咧間歇性地咁發生問題啦。咁我哋有初步有個懷疑咧，就可能係有啲即係hacker 或者黑客人士咧就入侵我哋個 server 啦。咁如果個情況持續嘅話咧，我哋會考慮報警嚇。 咁就係、是、首先第一點就係呢一個。因為連 reporter 嗰、那個 係啊，兩個 同步咧，就即係偶然機會咧，就係相當細嘅，即係咁樣。 因為咧就一般嚟講咧，即係風蕭蕭節目咧，有啲會 direct 咗去香港 reporter 嗰邊嘅。咁但係竟然咧嗰、那個 server 咧今晚都出咗事，咁就而且係同步啦，即係總之風蕭蕭開始嘅時間嗰邊嗰個 server 都 down 埋啦。咁就即係我哋記憶之中咧，阿鬱敏上嚟做節目嗰陣時，個 server 都又係嗰個時段出問題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事情唔會咁巧合嘅。 係囉，咁我就建議黃岸賢去報警囉，陣間其實呢啲實 trace 到嘅，即係好幼稚嘅。 係咪喔，實搵到㗎。 實搵到嘅嗰、那個來自邊個 IP 係。 咁拭目以待，咁但我相信呢啲即係小動作就唔會影響到我哋個台嗰個正常運作嘅。咁蕭生今晚呢就即係首先不如講一講個地震先啦、因為我就唔響度啦，你感覺係點呀？ 輕微震一震囉，即係咁樣。 你個敏感程度咁高，你即係其實一震你唔會覺得係有其他原因㗎？ 咁我問下其他人係即係 都震 好明顯㗎囉，有喐一喐咁樣啦。 不過照計呢，香港嗰個地震嘅機會呢好低呀。 好低，香港唔係喺地震大㗎嘛。 唔係地震大，即係連呢個廣東都好少㗎嘛。 即係你其實地震主要係在板塊同板塊之間啦，即係一個板塊即係推落去下一個板塊上面，咁佢就棘住咗喺度，棘住咗喺度咧就累積嗰個 動力， 動力係啦，一刻一放出嚟嗰刻咪 釋放咗出嚟嗰時候就會震。 咁但係驚地震裂開咗跌咗啲嘢落去，即係會唔會咁樣樣咧？即係咁樣。 照計就唔會喎，我哋啲建築都好水平好高喎。 唔係，即係我講話，即係話冧樓冧係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就係地震跌咗條縫，可以跌啲乜嘢落去咧？即係講開就講，即係咁樣。 跌啲乜嘢落去啊？ 嚇！我一條縫可以跌到有幾大咧？即係 大起上嚟好得人驚喎，係嘛？ 而根據健力士世界大全，我嘅記憶之中，最試過最犀利就試過喺加州跌過一隻牛落去，呢個係最大嘅。 呢個嘅咁大， 係咁解。 咁樣好犀利嘅個窿高啊，嗰個咧離開。 唉，真係原來咁嘅啫嚇。 即係我哋細個嗰時好多嘢仲係傳說嚟嘅，即係話仲係唔能夠證實嘅。即係譬如話呢一個板塊理論咧，即係咁樣，係咪啊？即係呢啲而家咧就係好清楚、好清楚嘅嘢啦。 即係你講嗰啲 大陸漂浮論啦，即係咁樣。 Tectonic place 嗰啲啊。 係啊係啊。點解會有呢個板塊？點解會有大陸漂浮呢？就是、因為我哋喺火，即係喺嗰個地幕，喺嗰個海底，大概五里島咧，佢就有一串嘅呢個裂口，就嗰啲熔岩咧就不停湧出嚟嘅。湧出嚟咧就係、是、向兩岸延展嘅。咁你去到兩岸延展，板塊於是產生板塊同板塊中間。就會產生呢一個咁樣嘅摩擦力，其實呢係不停咁樣推移，呢、這個亦都係推動呢個大陸嘅力量嚟嘅，呢、這個係。 嗰、那個裂縫咧叫做大洋中脊嘅，喺大西洋下面嘅。 而家呢啲全部揾曬出嚟嘅，呢啲科學上係絕無可疑，即係喐幾多咧，全部都係有理由嘅，即係計到出嚟。但係到最後，我哋不能夠預言呢個地震，火山爆發就係可以預告，地震係不可預告。 地震就不可預告，咁即係連海嘯都唔得啦，當然 係。係，當但係海嘯佢需要有段時間先嚟到你度噶嘛，即係咁樣，除非喺正你隔離啦，喺正你隔離咧，個海嘯唔會嚴重啦。 啊， 反而嚟得你有咁上下遠咧，先至大鑊。 啲水先推得 太犀利，推得大鑊嘅，即係咁樣。 嗯，咁如果講到地陸記你講 早排嗰陣時，佢不停講唐山嗰度啦，佢話經過嗰次之後，反為。好似就幫助到啲人預測㗎嘛， 冇到而家地震都係不可預測嘅科學上。 個time frame 係點先？譬如差唔多嗰日又話有見到有特別嘅光，又話啲蛤乸周圍走啊，咁嗰啲嘢啲蛇蟲鼠蟻走出嚟。 有時有時 嗰陣時幾個鐘頭前係嘛？ 有時有時冇 半日㗎啦已經 係。到真係可以預測咧，就只係得即係一分鐘啊幾廿秒啊，咁嗰陣時咧你就預測到咯。 唔係，即係如果你講話好長時間預測，譬如話講，即係一路講好耐啦，譬如洛杉磯同埋東京大地震咁講好耐㗎啦，咁我諗相信都會有嘅，但問題就你等好多年之後先知道啦。但如果你好短期嘅，譬如話我哋下個月會唔會地震，呢啲係預測唔到 嘅。預測唔到嘅，目前嘅科學係即係預測唔到嘅，即係呢，你第一下地震嗰個震力呢係上下震嘅。上下震之後咧，隔一段時間咧就變咗左右震，係左右震嗰下咧攞命嘅，其實係。其實你一感覺個地下咧，其實頭先都震兩下嘅，你一感到上下震你就即刻飆出街。 唔係呢個問題好，即係雖然都唔關我事，但係都可以研究。其實地震咧，即係發生地震嘅時候咧，如果你高樓大廈，其實應該係個第一個求生嘅方式係點樣？ 走去個 core 嗰度， 中間點？ 中間嗰度 係永遠冧淨個核心嘅，即係咁樣。 即係佢會諗呢就周邊嘅 我哋嘅建築方法呢嗰、那個 lift 同埋個樓梯係最堅固嘅核心嚟嘅出面啲嘢呢係掛喺上面嘅咁、所以呢你係呢就走去第一就先諗晒出面啲嘢先㗎啦即係咁樣 即係一定要搵條中線係咪 係嗰個樓宇嘅核心即係咁樣、那個、樓宇 但係嗰次台北嗰次好似係拍落嚟嗰啲打橫跌低㗎喎、 打橫跌低就你係咪都死啦？即係咁樣打橫跌低， 向前向後去打橫。 係啦，我話你聽，打橫跌低落嚟咧，其實就係低層嘅結構咧係有問題，即係咁樣。 嗱，陸傑講個台灣嗰度咧，即係事後咧，發覺嗰啲裝係打得好差嘅，即係全部下邊係瓦斯啊、豆腐渣，即係佢根本係後邊貪污好多，即係貪污嘅狀況。 係而家有好多新嘅方法啦，令到地震唔冧啦。其中一種就係用鐘擺原理啦，即 係 佢上面有個幾百噸嘅大波喺度嘅鐵波喺度。嗰一佢係敏感到咧，當個大廈一向呢邊擺嘅時咧， 就揈翻嗰邊， 飛翻嗰邊嚟到掟住佢嘅，你明唔明啊？ 呢啲日本先有嘅啫，佢先有咁嘅需要。日本仔係咪？ 唔係㗎，而家嗰啲最新嘅超高層大廈都會有㗎， 都 會有㗎。呢樣咪就危險㗎啦。第二種方法咧就係將個大廈咧就唔係起喺個基石上面嘅，就係冚棒咧。是擺咗個蟹 joric 或者彈弓上面嘅，佢同基層咧係脱離咗嘅，即係話咧個彈弓咧到時咧會 balance 翻佢嘅。 喂，唔係好似我哋嗰啲即係打電單車嗰啲咁樣話，即係有避震器 嘅。係啊，有個 suspension 喺下面嘅，一種方法嚟咁啦。即係第三種方法咧，就係成棟大廈係好敏感嘅，嗰棟敏感咧個 sensor 立即感覺到邊度啲力唔得咧，嗰啲。建築材料是會個硬度作出改變的 即是就翻佢 就翻佢嘅你知唔知 喂如果咁講差唔多有人工智能㗎喎 係人工智能呢個係高度智能嚟㗎呢個係全棟大廈聲係佈滿曬聲就係感覺得到邊度需要加啲力邊度減啲力即刻掟住㗎即刻係 但阿蕭生，我懷疑就算即係個科技水平咁高呢即係如果一個好大即係殺傷力嘅地震呢都係只不過我哋可以即係將嗰個殺傷力減低嘅係咪因為你見過譬如神戶大地震嗰度呢即係日本人對嗰個地震啊即係個預防措施已經做得好足夠啦都係成個係咁冧咗出嚟。 唔係你都見到係有啲大廈冧有啲大廈冧。 有啲冧。 嗰個係有理由㗎嘛。即係而家我哋嘅科學係研究到呢個係有理由㗎嘛嗰樣嘢係。即係好多基層冧。唔係你見到底嗰層冇咗㗎成個大廈凍咗落嚟㗎係咪 咗落嚟。係嗰個已經消曬啲力。就是損失第一層、第二層， 即係好多都係有理由嘅。即係當然啦，你話其實每一級地震所謂尼克特制地震，每一級地震嘅威力就係上一級地震嘅一倍。 話以倍數計， 係以倍數計嘅。咁你去到十二級大地震，咁呢個當然係掛硬。 唔係全世界都掛啦，嗰個就真 係。即係去到八點幾級咧，已經好大鑊㗎啦！你知唔知啊？ 長毛嚟咗，你感唔感覺到地震啊？ 我 感覺唔到。 你感覺唔到啊？ 頭先係地震， 我聽到話捉到打何俊仁嗰個人， 捉到啦！ 我聽人講， 佢啲係謠傳嚟嘅。 佢睇 佢唔信。啊，咁先講翻地震嗰度咧，嗱，即係你係咪可以從一個大廈，即係佢嗰個破壞嘅程度咧，可以睇到嗰個建築嗰個水平？ 係啊，個結構嘅弱點好清楚嘅，其實一到呢啲就乜嘢型都現曬出嚟 嘅。係啊係啊， 點係個弱點？ 我講個故仔你聽下。嗰陣時我喺德國住咧，咁就喺德河邊境，咁就發生地震，咁荷蘭啲我冧曬，所以德國人就好開心嘅，睇下我哋幾犀利。 咁啊，即係證明即係德國佬啲手工好嘢啊！ 唔係德國佬係好謹慎啊，即係佢個用嗰個地震同埋水文嘅記錄咧做到好遠。咁然後一個遠作即係好遠啦、做到好遠。咁跟住咧就喺個基數上面再加強。 即係 荷蘭人就馬虎啲，即 係德國佬咧就出名㗎啦。佢哋做嗰啲嘢咧就叫 heavily engineered，即係計到咧好犀利，即係咁樣樣。 係啊。 佢哋做車啊，做乜嘢嘢都係，即係個 engine 好耐用。 唔係佢即係如果你講話工程咧，工程嚟計咧，即係北歐同埋即係德國咧，就即係首屈一指。但我唔知而家係咪啦，因為以前我哋做嗰個訪問咧，就訪問個醫生，即係佢做咗一個手術牀咧，條柱係一條落嚟嘅，即係張牀就掛喺嗰條柱度啊，係德國佬先做到嘅，即係移動嘅，佢仲可以。 即係到今日嚟講，譬如我哋買啲即係精巧啲嘅嘢咧。最貴嘅都仲係德國嘢， 德國貨啊！ 即係譬如話手術室嗰張嗰啲燈咁樣樣，咁咧就係德國嘢最貴噶啦，即係咁樣就係。 但問題就係德國好似好少地震喎， 比較少， 比較少。 佢即係其實呢個即係一個國家嘅，唔係一個做事嘅方法啦。即係佢譬如間做水文或者做地震嘅記錄，佢做得佢即係追翻好遠，即係話。萬無一失咯， 即係個 documentation 有啊， 30年、50年 做文件嗰、那個即係 佢話 documentation 係最好，因為德國成日都填表。 即係我曾經講過話，喂個民族咧個文化咧，即係長遠落嚟咧，對嗰啲人嘅民族性係有啲影，當然係有影響嘅。即係日本人咧，即係個不可企及性係兩樣嘢，第一就係個團體性，佢自幼咧就訓練個團體性啊。我睇過，我咪同大家講過嗰本書叫《犬與鬼》嘅，佢話咧原來一到幼稚園。咁咧上完兩堂之後咧，就有15分鐘運動，15分鐘運動咧就唔準做第二樣運動，就係繞住一點中央，大家喺度繞圈跑。咁咧係所有細路仔以同一嘅速度，係同一嘅方向，係繞圈跑。那個是鬼佬嚟噶嘛？寫呢本書，佢個仔就向相反方向跑，哇！嚇到所有先生都大驚，喂，鬼仔啊，梗係亂跑。嗰個自細嗰個團體性同個服從性係咁樣嘅，你係唔能夠想像嘅。咁我講一單親身經驗嘅嘢。嗰陣時我幫同阿黃玉郎幫啲黃玉郎手，喂佢裝台印刷機嘅日本仔裝台印刷機，個總工程師就帶住一班人嚟裝。咁咧最後裝好咗，咁嗰個經理嚟就黃玉郎請個經理同嗰班工程人員食飯。咁就問黃玉郎有咩意見？黃玉郎啊，幾好啊！不過即係嗰次試機咧，唔知點樣樣搞棘咗兩人。你知唔知發生咩事啊？ 即刻唔識。 佢叫嗰個總工程師企起身，就刮咗佢兩巴。哇！嗰個嘢立即鞠躬認錯。喂，大佬啊，真係即係中國人你刮， 要 批翻你啦，係咪啊？ 佢要 perfect 嘅嘢。 唔係，係咪黃玉郎都呆咗呆？ 呆咗，英明啫嘛，佢 咁。唔係，佢早知唔敢講。 唔係，白人為愛而死。 喂，呢啲係即係中國人冇嘅，即係我唔係話要學到日本仔咁，即係學到藝咁樣樣。但我哋都有一啲即係團體性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唔能夠即係完全係唔顧其他人嘅死活啊！即係呢樣嘢，尤其是你好多時 teamwork 嚟噶嘛，即係有好多工作係。 但我唔明啊，即係如果嗰個工程師咧，佢俾人咁刮咗兩巴啦，以後仲喺個點解喺條 team 度撈啊？ 佢可以嘅，因為佢翻去又刮 個曬第二個意思兩巴。唔係，我日本公司做嘅嘢都係咁，不過就。刮好似少啲，不過都鬧到狗血淋頭。即係佢係我係做地下鐵，即係刮地下鐵啊嘛。即係每一朝咧，我哋就遲翻，佢哋早翻，早一個鐘頭翻，就去開會。咁你經過睇到咧，真係鬧到狗血淋頭，因為佢每一條線咧係睇到個進度嘅。咁如果你個進度差咧，真係冇面。 咁你 陣時地鐵座應該紅谷座啊， 係紅谷座，即係韓國啊！我話俾你聽，南韓又係有呢種風氣嘅。嗰陣時早十幾年嗰個短跑冠軍嗰條友咧，結果係發生一回咩事咧？那個教練咧就逼佢上進啦，因為嗰陣時仲預備參加漢城世運啊，即係而家首爾叫首爾啦，就係日日都話佢跑得姿勢唔好咧，都刮佢噶啦。終有一日刮到個嘢聾咗。 咁咪影響佢嘅平衡，咁咪更加跑唔快啦。 咁啊好啦，即係嗰個嘢因此冇得跑，都先搞到大鑊嘅。你知唔知你刮到佢聾咗？ 個耳水唔平衡 啊！咁啊，即係呢啲咁有虐待性嘅文化咧，其實對 係好大壓力嘅。其實呢一種咁樣嘅龐大嘅 conformity 嘅壓力啊，係令到日本校園非常多暴力，即係欺人嘅情況咧係非常多嘅，成班人咧去打其他人嘅情況非常多嘅。 尤其是打啲弱者 啊，系啊，欺負啲弱者，欺負啲唔合群嘅人啦。第二就係自殺嘅傾向咁犀利啦，即係咁樣。咁但第二樣嘢不可企及嘅咧，我覺得我哋真係要學下日本仔咧，係做乜 Q 嘢都咁認真嘅，即係中國人咧做乜嘢都咁求其。喂，學壽司啊，嚴格要學九年，頭三年啊都淨係洗砧板同洗刀嘅啫，根本冇機會掂下條魚嘅。喂，香港有即係走去間 sushi 鋪做咗三個月，佢係做師傅咯，大隻冇出嚟就切俾你睇下，係每一樣嘢，我哋當係反嘅嘢，佢都係咁認真去做嘅。花茶花又變咗係花道，你知唔知啊？飲茶又變咗茶道，擺咩少少都唔得嘅。佢係每樣嘢都咁認真喎，真係。 日本人拍 AV 都好認真嘅，即係 大仔咧係極度認真。但係頭先你個你個 example 都啟示咗一樣嘢，三個月就固然短，九年就太長，中間落墨好啲啊。 呢個係我話俾你聽，呢個係呢一個係點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來突然間逆轉得咁犀利？佢哋嗰個啲空嗰啲飛行員啊，嗰個訓練課程係難美國幾倍， 冇曬啦，後尾冇曬， 所以中途島一敗咗咧，就冇曬優秀飛行員， 好機師， 係好長時間訓練嘅需要係。 佢中途島作戰嗰陣時候，佢哋係好有把握嘅，因為啲機師贏你啊嘛，佢知㗎，佢哋架仔知道佢啲機師贏到你，所以佢好定㗎。大家三隻對三隻話好，四隻對四隻，佢唔射你㗎。 點不知冇失曬個靈活性嘅？ 點不知冇飛機落，冇地方落，冇。 但美國人點解美國人係咪以勝利為目的咧？ 即係唔係美國人就介乎我哋中間啦？即係日本係即係我係喂乜嘢都變咗，即係佢哋分為術同埋道噶嘛？即係空手即係柔術就變成柔道，柔道就講哲學境界嘅，每樣嘢都騰升到哲學境界嘅，係咁嚴重嘅，你知唔知啊？真係 咪嗰陣時知三四郎都好睇啊？佢拍佢個師傅有型啊，佢知三四郎就鄉下仔咁啊，但係佢師傅好 fit 啊，記唔記得嗰套電影日本仔嗰啲？ 即係佢係做乜嘢咧？都係咁認真嘅，做最卑鄙無恥嘅嘢咧，都係咁。即係咧，四仔即係十幾年有套好出名。正係影嗰啲女人屙屎啊！拍咗部電影出嚟，叫《水中憤》，即係美泰。你知唔知啊？即係其他人咧，完全諗唔到嘅，即、就、係、是、第二種民族嚟。 Obsession 咧。 咁啊，頭先阿陸傑講過咧，嗰套戲咧就應該叫《遊道龍虎榜》。係啊。咁我哋即係細個時候咧，都即 係即係 都即係五性生於足下啊嘛。 係啦，就即係講個紅道館啊。啊就。其實那套電視劇都挺有趣的，因為它穿插很多即當時的歷史啦，即有伊藤博文，即後面講鹿鳴館，當時是正值這個即中日甲午戰爭啦。咁啊，蕭生你剛才講起那樣嘢咧，即係我哋以前都提過一樣，就係、是、咧，即係東京平八郎啊，即係其中一支艦隊嘅即係呢個 呢個戰神啊，即係呢個日本 負責人咧，就點解會一見到中國艦隊就知道輸硬咧？就是、因為佢後面晾衫啊。咁好不幸咧，其實近年即係近排咧，我哋喺網上 有 就係中國嘅男隊繼賽後喺個男隊晾衫，晾衫。 東鄉嗰陣時咧，就隻手襪就摸到污糟，就已經好唔掂。而家仲晾衫添，真 係 慘。 唔係話嗰陣時晾係最近發現咧，即係中國嘅海軍到依家仲晾緊 啊！呢個係同農民兵有關係嘅。 唔係啊，蕭生，你頭先講嗰個即係我哋個民族性呢樣嘢咧，係咪？即係如果從呢件事去引證咧，咪我哋到今日咧，我哋嗰個中國文化咧，我哋個民族性都係改變唔到。 唔係，我即係再用講，去到咁猛烈嘅洗墮，結果你要堅持嘅嘢都係堅持咗嘅，即係永遠咧 就是不能夠呢令到你呢沒有中國文化的傳承的。我入你怎麼樣洗法，只要不是搬去外國，只要你繼續講中文，一講中文呢中國的文化呢就在這裡了，因為那些形容詞那些名字完全不同，那內涵是完全不同的嘛，你知不知道，是沒有辦法徹底洗脫，你徹底開放徹底學習，結果都是剩下很多東西的，何況一開頭你還說只是學人家少少，那當然是大鑊啦，即是你揀政府決定學些什麼東西，咁就學曬啲衰嘢囉，即係好容易係。 咁你即係講呢，即係張之洞喺即係維新嗰時講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呢根本係全部就係根本學唔到嘅。 係呀，咁即係最近我睇返唐德光啲書，即係呢個係第二個角度去睇呢個近代史，整個中國近代史就係一個 modernization 嘅過程，呢、這個大家好容易。佢係講咗幾波嘅革命出嚟，由呢一個李鴻章張之洞開始，嗰、那個係外交軍事的革命開始，直至到袁世凱嗰啲時間完成，即係話咧開始用槍啦，開始咧就唔係叫做李凡遠啦，即係唔係當人嚟嘅，係屬下邊嘅外交部有個總理事務衙門啦，一個咁樣嘅，但係正係咁唔得喎，咁於是到咗康有為開始同孫中山主張嗰個係一個 制度方面改 政治革命，而嗰個政治革命嘅特色其實就係高揚民族主義，開始係。一個民族主義的革命就是這樣，咁然後呢民族主義之後點解中國仲冇改善呢，咁於是呢就另外有人提出嚟，淨係呢啲嘢呢係唔曉得 社會革命， 你要改個文化嘅，所以呢就有五四嘅文化革命，你知唔知呀，到最後就社會整個社會結構整個社會意識嘅革命，咁呢個係要等共產黨嚟完成，係將傳統嗰啲壞嘢根本就係即係連根拔起囉，即係咁樣係。 但是即係要返嚟問個問題呢，就係、是、即係我哋究竟我哋個文化呢係邊一方面令到我哋做嘢係唔認真 呢、這個如果你講話認真呢，其實呢就係同埋求真嗰樣嘢係 關係 能夠分嘅。 理性 嚟㗎。理性。我如果我盡取 理性同邏輯 梗係唔需要認真啦、啊、因為我用100蚊做到嗰樣嘢係80分。日本仔同德國佬係唔 Q 你嘅，佢用300蚊做到佢95分、嗯、喂我唔需要多個15分㗎喎、啊、即係以 efficiency 嚟講係唔理嘅、嗯、即係嗰種固執法係，你明唔明，喂咁結果做出嚟啲嘢咪好 囉，唔係即係如果你咁嘅角度睇呢，就係如果我哋凡事都係覺得實用主義、嗯、即係做夠即係足夠就算數呢、嗯、我哋就永遠係培養唔到一種認真嘅態度出嚟、 啊、認真係到最後即係呢個係呢一個嗰種固執嘅精神，到最後係喂爭少少啫嘛，即係點解係要拗到尾先得㗎？即係呢個係同求真理嘅精神係唔能夠分開。 即係喺英文嘅哲學界咧，其實有一個術語嘅就 will to truth，、嗯、即係對真理嘅嗰種追求嘅意志。其實呢種喺即係古代嘅希臘已經顯現咗出嚟嘅。即係啲人嗌埋啲好無謂嘅嘢啦，即係喺街道啊，即係蘇格拉底咁樣，好純粹係嗌啲，即係你喺日常生活都唔會話即係覺得好重要嘅問題，但係即係一啲人生嘅好大嘅即係原則嘅問題。但係中國人係比較少做呢啲嘢。 中國人唔做呢啲嘢，中國人係完全嘅實用主義，其中中國文化上就喺當前呢樣嘢係有冇用嘅，冇用嘅嘢咧，大家就唔好研究住啦，即係咁樣。 唔係佢最緊要，如果你現代喺香港講都係兩樣嘢啫，得唔得？有冇數？得唔得就好數，六個字講曬。 唔係，但係即係香港又比較特別啲，因為香港就係、是、即係雖然咧，我哋係咁醒目仔文化啦，但係其實我哋有做多嘢出嚟咧，喺世界上都係一種品牌嚟嘅。 嗯， 即係都唔係話即係完全係即係喺中國文化嗰種。 唔係，但係呢個就係你要同外國接軌，即係等於如果你中國貨係要。唔再要升嗰個檔次嘅時候，你咪即係要同世界接軌咯，你要同人哋外面嗰個規格、外面嗰個態度接軌。 即尤其是咧，即係大家知道，即係話呢個科學嚇、啊，即係純理論探究嗰刻係冇用噶嘛，根本係係完全係冇用，冇人知嗰樣嘢有咩用噶嘛，即係用好多錢，用80億美金做一個對沖器，喂係唔知道會將來會有咩用噶嘛， 嗯，即係。但係呢個即係希臘佬呢就好即係花好多時間精力呢去諗呢啲嘢啦，咁即係同我哋中國嘅古代嘅文化呢好好唔同嘅。咁而家我哋係咪應該有一個封煙㗎？喂 喂，我同我聽唔到 聽唔到住喎， 咁我哋繼續 先。係聽到啦，係你講啊， 聽唔 聽到？聽到， 講講。 聽唔聽啊？ 係。聽咗，講一講。係啊，你講。 啊，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Hello， 我從英國打嚟嘅。 係啊。 今晚仲有邊個做啊？ 阿 長毛 ，full team， 阿子長毛， 長毛都喺度啊， 講， 哦，都好難得喎，咁 啊，係係 講， sorry， 講啊講嚟講嚟， 係唔好意思，因為佢頭先打嚟，因為我呢度嘅網絡有啲問題，就之前就冇聽到你哋講， 哦，唔緊要㗎，你發表你自己個諗法，或者你問你想問嘅問題啊嚇，你 因為頭先出面個 operator 就話俾我知，你哋而家講緊呢個中日文化區別嚇。 係，緊要㗎，你講啊，你中意 講文化啫，講文化。 OK 啊，因為唔知你哋講咩，我驚走咗題。 唔緊要，唔緊要，你講下，你講下。 我哋中環㗎，講啊。 係啊，係咁，咁即係講下中日文化啦。咁我嚟英國嗰陣時咧，就即係最早嗰陣時嚟咧係讀書嘅。咁嗰陣時住喺嗰個學生嘅 flat 入邊咧係。我的 neighbor， 即我 flatmate 咧係日本人嚟嘅， 嗯， 有日本人，有阿拉伯人， 嗯， 有阿叉，即係好多唔同嘅種族嘅人啦，住喺一個 flat 入邊。咁， 嗯， 我發覺咧，原來我同嗰個日本人相處係最開心嘅咯。 係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點講？因為我覺得本來咧，中國文化同埋日本文化同埋嗰種兩個唔同嘅地方嘅人諗嘢嗰種思維嘅方式係好接近。 係啊，因為 本來我覺得日本人查實諗嘢嗰種思維同我哋係好一致嘅，好相似嘅。但係就唔知點解就而家啲關係搞到咁差。本來我覺得如果係中國人同埋日本人係最有可能係即係關係最好嘅兩個唔同嘅種族嚟嘅，但係而家就當然就搞到 即係你放心啦，即係唔會唔好好耐嘅啫，係咁樣， 係啊係啊，因為嗰陣時我同一個 flat 有咁多嘅唔同嘅種族嘅學生一齊住，咁我發覺同其他嘅同阿叉或者同啲阿拉伯人嘅嗰啲 culture conflict 好厲害，但係同日本人就冇嘅，同嗰個日本 flatmate 係相處得最好，佢又係同其他嗰啲唔同國家嗰啲 flatmate 咧，佢又係好多衝突，但係佢又覺得同我， 因為你哋都屬於係而家所講嘅儒家文化系統嘅， 即係比較近啲啊。咁你覺得最難相處係邊啲人咧？邊個 culture？ 阿拉伯啊，我以為猶太添，因為我心目中咧猶太只係 種族。我唔知係咪有少少種族歧視啦，但係我覺得阿拉伯今日即係之所以即係受到呢種，即係佢嗰啲穆斯林嗰種文化，佢受到西方文化嘅一種 衝擊咧， 係有佢一定嘅道理咯。 哦，點解？ 佢因為佢哋嗰種阿拉伯人嗰種同埋宗教嗰方面嘅嗰種影響咧，令到佢哋好似有少少極端啊。 嗯。 啊，即係 呢個係因為個即係 本身嘅宗教並唔宣揚極端嘅嘢，但係佢 受歧視啦。 好長時間以嚟訓練出嚟嘅嗰套教你點諗嘢啊，做嘢嗰種方式，令到個人好容易走到去極端嗰方面。 我講歷史上一個背景俾你聽，即係佢哋咧，其實即係歐洲文化轉到現代文化咧，首先咧就係經過世俗化過程，即係宗教革命咧，就開始唔係相信聖經每個字咧都係真嘅，而咧呢個回教並冇經過咁嘅轉變。當日回教喺東邊打咗成個西班牙嗰啲 Moors， 西邊咧就係打到維也納兩次圍攻維也納失敗，土耳其點解回教嘅勢力嗰陣時工業未革命，回教勢力開始相對弱咗咧？一個好簡單嘅理由啫，因為我睇嗰部《世界流行疾病史》，回教徒根據佢照足《可蘭經》，認為疾病係上天譴嚟嘅，唔應該迴避，呢個就大鑊啦！你知唔知啊？個人力咧就開始急劇衰退。 Just take it 。 你而家仲係 我嗰陣時同啲 flatmate 相處就好，即係尤其同嗰個阿拉伯，佢係Jordan約旦嚟嘅嗰個學生係，我同佢相處就好明顯感覺到佢嗰種，即係佢嗰種查殺係好個人嘅，完全唔理其他人嘅感受嗰種咯。 但係我想問你，你嗰陣時嗰個相處咧係911之前啊定之後啊？ 之後。兩年前啫嘛，兩年前。 兩年前啊， 係啊，佢即係點講？佢嗰種即係佢同埋咧，佢唔會佢好奇怪嘅，佢係唔會去理解人哋唔同嘅 different 嘅 culture 點解會係咁嘅。佢不單止唔可以接受唔同嘅嘢，同埋亦都唔會嘗試去理解人哋會有 點解 會同佢唔同。 如果係中 好覺得 中世紀嘅， 佢好似覺得佢嗰啲宗教啊，同埋佢嗰種生活嗰啲方式啊，就係、是、好正常。其他人對佢嚟講就算好。好極端咁嗰種啊， 係 即係中世紀。如果你睇翻中世紀天主教係同樣咁樣樣嘅，即係其他所有唔係好虔誠信佢嗰啲咧，就冚唪應該俾火燒死嘅，即係得咁叫，覺得自己係啱曬噶嘛，完全係。 嗯。 同埋咧，最奇怪係呢、這個 Let Me 咧，佢從約旦嚟，咁佢喺約旦嗰陣時係讀美國學校長大嘅。 嗯 即系读咗十几年美国学校，咁佢应该系嗰种受嘅教育又有接触嗰种西方嗰啲教育。 佢系咩教徒啊？ 但系都系咁。 佢系咩教徒啊？ 啊 ，sorry。 佢系乜嘢教嘅教徒咁样？ 穆斯林嚟嘅应 该。系咪穆斯林？ 伊斯兰啊， 伊斯兰。OK OK 吓，咁啊，即系我谂，即系唔好以一个即系作为一个 stereotype 啦吓，可能接触多人吓。 佢因为当时同佢系咁啦，同埋因为我哋住喺一个。大嘅 building 入面就有唔同好多咁嘅 flat 都係好似咁，每個 flat 有好多唔同嘅學生，即係唔同國家嘅學生咁啊。我即係同其他嗰啲凡係有阿拉伯人住嗰啲 flat 入面咧，都好多都係會有呢啲問題，同埋嗰啲 conflict 係最厲害。 哦，但我懷疑即係而家係唔止你哋咁，我諗成個英國咧同啲穆斯林嘅關係都好差，係咪？ 係好差，非常差，因為我哋試過揸車出去，跟住遇到啲警察喺度查車嗰陣時，咁佢就係專登揀嗰啲 穆斯林、 阿拉伯嘅 face 嗰啲人， 同埋啲南亞人啦，係嘛？ 唔係呢個係 咩？即係印度人啦、巴基斯坦人啦。 唔係呢個係好大鑊嘅，因為我最近睇段嘢就講啊，拉登盧殺機咧，就係因為佢同佢老婆搭飛機去美國嗰陣時咧，啲白種人唔係有啲白種人。揸住啲手提攝錄機係咁影佢，同埋影相啊，佢覺得好 奇子大肉， 羞恥啊，奇子大肉。 嗯，嗱就最後一個問題問你啦，你而家喺英國係咪啊？ 係。 你對於阿 Tony Blair 嘅前途點睇啊？ 我覺得佢走硬㗎啦，冇得講㗎啦。 唔係，我都知道走硬，不過幾時走咧？ 佢而家就係講出年三月份 之前啊 走咯，就係佢本身係呢個係。即係呢個係估出嚟，大家估出嚟嘅一個日子，佢自己本人就未講係幾時會一定。 嗯。你英國邊度啊？ Birmingham。 Birmingham 比較咩啲喎？即係都工人階級城市嚟喎，係嘛？ 都唔係一個轉咗型啦，轉咗型啦。 即係成個城市而家商貿講好似沒落咗咁咯。 冇咗啊 ？OK。 係啊，因為啲英國啲工業而家唔得啦嘛。 佢唔係話想變咗另一個曼城咩？Birmingham。我喺度嗰時佢話要變咗佢做另一個曼城㗎嘛。 佢好多即係點講呢個 plan 就冇乜點聽講過，因為佢而家個城市開始轉型，因為以前係好多工業嗰啲嘢。係 啦，佢想轉做商貿同埋做商貿同埋嗰啲高增值嘅工業啊。 嗯。 係啊，而家開始轉型，因為而家 Birmingham 本身好多工廠即係喺英國。即係好出名，幾百年嗰啲工廠都慢慢都執曬嘅，全部都。 哦，一定。 咁你而家咪喺嗰邊咪好大鑊？你係讀緊書啫，咪而家係咪？ 我唔係啦，我而家係喺度即係住咗落嚟咯。 哦，即係安頓咗落嚟啦嚇。 係啊係啊。 咪請教你貴姓啊？ 我姓黃。 阿黃生。 黃生， 多謝你先嚇。OK。多謝你啊。 係。 咁咧就喺我哋個網上咧，有人話咧，呢位黃生講嘢好似李澤楷咁啊，我聽落都有少少似，我所以聽住 語氣 好似啊。蕭生，我哋可能有一陣間，因為個睇個網上面咧，似乎到而家咧個 server 都仲係有少問題，就即係可能我哋休息嚇，即係睇一睇 check 先。 为了心里梦想。